確診數字方面都維持翻係單位數字嘅。尋日咧就有八宗嘅個案，一宗就輸入個案嚟嘅，即係七宗係本地。咁見到其中咧有四宗咧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嘅。咁另外大家知道咧，近日都做緊一個普及檢測啦，大家都關注到個進展係點樣咧？嗱，睇翻數字先啊，去到尋晚嘅數啊，預約網上預約嘅人數咧已經去到884,000嘅啦。咁已經完成咗採樣嘅咧就有470,000人。咁睇翻暫時咧，見到喺完成檢測嘅裏邊咧就有138,000嘅。咁睇翻啦，138,000就尋日晏晝2:00到咧就做咗128,000嘅樣本嘅。咁驗到出嚟咧就話有6個係陽性嘅。不過當中2宗係新個案啫，其餘咧都係一啲之前已經確診咗嘅人士啦。咁啊見到有個數字出咗嚟。咁但系点睇？打嚟讲下嘅1872311、1872311普及检测，你点睇咧？见到而家香港暂时个数都似乎唔系好多啊！见到喺揾到新症嚟讲，130,000个样本揾到2个新症，点睇呢个比例咧？咁我哋都唔应该松懈嘅，往后应该点样做啲防疫措施咧？有啲新嘅措施今日都开始噶咯，譬如晚市堂食放宽啦，咁可以食晏啲啦，食到10:00啦。咁大家点睇咧？有啲嘅处所又开翻嘅，你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都系请专家倾下先，请嚟有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一齐倾下噶。早晨，梁子超。 系早晨，医生。 系，不如先讲讲普及检测个情况先。咁而家见到揾出嚟嘅数啊，完成咗128,000个样本嘅检测当中啦。寻日晏昼嘅数有6宗阳性，2宗系新个案。点睇个比例啊？你？ 我谂你而家大约60,000人之中有一宗新嘅检测咗你嘅核糖核酸嘅阳性个案咧。 嗯， 我哋就唔知道佢呢两个个案究竟系有冇抗体，因为佢冇宣布到啦。咁就系佢哋可能入面包括咗有啲嘢已经系譬如冇传染性，但系亦都可能系有传染性。但系调翻转头就系话，我哋可能仲有啲喺嗰个潜伏期未必检测到出嚟嘅，咁变咗。如果你拉勻啲數咧，可能呢六萬即係60,000個之中有一個，可能都係反映到我哋譬如喺社區入面有啲嘅，即係話係嗰個傳播鏈隱性嘅傳播鏈而家嗰個情況咧。咁就呢個數字其實就係話唔係話高嘅，因為我哋6,000分之1，其實嗰個陽性比例比喺武漢做嘅，即係話佢大約係3/1到，我哋仍然係仲低啲。不過人哋嗰啲就已經係全部過曬潛伏期，係一啲嘅殘餘病毒啦。咁我哋香港當然而家仲係有活性傳播，同埋可能有啲潛伏期未揾到嘅，所以其實就都唔能夠話我哋疫情係真係受控嘅，即係仍然都係會有唔少嘅傳播源喺度咧。我哋都要做多好幾個禮拜咧，先至有機會到係，譬如話我哋嗰個確診個案先可以清到零。 嗯， 咁同埋咧，亦都係要即係話係要全部嗰社區再清曬所有呢啲咁嘅隱性傳播鏈咧。就我諗兩樣嘢，一樣嘢就話我哋可能要再繼續，即係話就算我哋見到個案清零咧，仍然都要係嗰幾個禮拜防禦都唔能夠放得太鬆。咁同埋第二樣嘢咧，一定係唔好再俾有啲個案輸入咧，因為如果唔係個傳播鏈係永遠都唔會斷。 嗯，但係頭先講翻先，而家60,000分之1啦，暫時睇個數係咪都比想象中低啊？即 係呢個係比即係初時政府預計嘅，同埋我哋上次喺啲嘅社區檢測嗰個數字都係低嘅，因為政府預計大約5,000分之1啦。 嗯， 我哋喺上一次嘅最近一次嗰啲嘅社區檢測大約係27,000分之1。今次係60,000分之1，呢個可能同個疫情開始舒緩有關嘅，因為疫情開始舒緩咧，咁你個個案一定係呢啲咁嘅隱性嘅病人一定係會跌嘅。其實大家可能有個誤解啊，因為隨住嗰個疫呢個隱性嘅病者個數目咧，係會隨住個疫情咧係會降低嘅，因為呢啲人咧佢唔係一個永久嘅一個嘅大病毒嘅人，因為佢哋嗰個傳播期咧其實都係一個禮拜鬆啲到嘅啫。咁根本上佢哋可能個帶嘅核糖核酸可能有啲可能去到12個禮拜，但佢哋始終係不斷變化緊嘅。咁如果我哋疫情係一路舒緩咧，一路控制好咧，其實佢哋都係會係減少，同埋最終都係會斷嘅。所以其實我哋嗰個防控嘅主要嘅方法都係話，我哋而家個社交距離咧，大家盡可能留喺屋企。咁而係我哋嗰個個案發現啊、追蹤啊，對於有病徵嘅， 同埋有接觸史嘅人入面咧，我哋能夠盡快做到追蹤咧、其實都係可以將呢個病情有效控制，同埋將傳播鏈全部斬斷嘅。咁嗰個全民檢測咧，今次係一個自願性計劃。咁其實咧，一個自願性計劃嚟講，其實我哋譬如佢本來預計嘅可能一個禮拜內都係做到100万人左右到啦。咁其實而家個參與程度其實都唔算差，都叫做相當好。咁同埋你有咗譬如話今次嘅經驗呢，係對我哋以後譬如話要做一啲大型檢測呢，呢、這個都係好多地方我哋譬如話可以喺今次度譬如話可以係學到同埋揾到啲，就係我哋可以點進一步改善呢。而嗰個樣本其實入面嘅就算10几万人嘅樣本喺統計學上都好大㗎啦。如果你話接近100万人樣本喺統計學上入面都冇乜邊度地方有咁大嘅樣本，所以其實佢哋應該有一定嘅即係話嘅代表性啦。除非你話覺得即係話參與去檢測嘅人同一啲唔參與嘅人有一個好基本上嘅唔同，但如果係咁嗰時候咧，你幾大嘅樣本你都唔能夠代表都冇參與檢測嘅人啦。所以變咗大家又唔需要譬如話為嗰啲數字睇得太重，因為始終係一個自願性計劃。其實最終嘅目的都能夠做到願檢盡檢呢樣嘢咧，咁亦都令到大家入面咧喺個社區入面咧真係想做檢測嘅時候咧，隨時都做到檢測咧。呢、這個對嗰個整體嘅疫情防控先一個起到個決定性嘅作用咯。 其實講做呢個普及檢測都希望切斷嗰啲隱形病人嘅傳播鏈啦。頭先梁志超醫生你提過咧，就而家有兩個新嘅個案啦，但係都仲未知佢係有冇抗體啊，即係係咪有冇傳播性，係咪要睇呢樣嘢啊？可唔可以解得少俾大家聽？ 其實咧有冇抗體，好多時候去睇個 IgG 嘅抗體咧，因為通常 IgG 嘅抗體咧，差唔多平均到你諗住佢發咗病之後，即係話接近兩個禮拜咧，佢會出現嘅。咁如果你已經係見到 IgG 抗體咧，即係個病咧，其實發病已經係一段時間啦。咁其實大部分嗰個傳播期咧，喺發病之後一個禮拜。其實好多地方咧係用10日咧，如果你病徵改善咧，其實就算你核糖核酸係陽性都好啦，佢都俾你出院嘅。咁變咗，如果你係個 IgG 係出現嗰陣時候咧，其實入面佢一定已經有一段嘅時間㗎啦。咁變咗咧喺個流行病學上咧，其實佢係一個比較上係更加反映到個傳播性嗰個指標，因為核糖核酸最大嘅問題咧。因為佢可以喺個身體入面咧，係譬如你就算發咗病之後，你可以係間歇性咁存在咧。有啲個案可能去到12个礼拜，咁變咗咧，你而家見到有啲譬如話出咗院嗰啲，又有啲見到譬如話又係陽性咧，其實就同呢啲所謂殘餘嘅病毒有關啦。咁但喺以往其他地方個報道入面咧，呢啲個案入面咧就發現唔到有個傳染性喺度咯。 即係嗰兩個人都未能夠證實係唔係一個隱性有機會傳播者。 冇進一步嘅資料，但係可能如果佢已經有抗體，因為我哋今次全民檢測咧，因為我哋冇病徵或者係一個接觸史做一個時間嘅指標咧。咁其實我哋發現咗啲個案入面咧，我哋唔知佢喺個病嘅邊個階段嘅。當然，如果你以前係有病歷嘅，咁我哋知啦。但係冇病歷嗰啲唔等於佢係幾時即係感染，我哋唔知啦。所以我哋又唔能夠排除入面有啲人都可能會有抗體，就算將來揾到嗰啲。咁但係當然啦，嗱，亦都有好多可能我哋仍然喺個潛伏期度，可能同佢哋入面嗰個數字都會相若嘅。喺咁嘅角度嚟講嘅，拉上補下，可能都會個數字整體都會反映到我哋嗰個社區個感染嘅比例嘅。 即係有可能佢係康復者啦，未知啦，要再進一步去到檢測啦。但以往我哋計嗰啲數幾多萬分之一嗰啲係唔係都唔理佢係唔係康復啦？總之帶有曾經帶過核糖核酸呢啲驗到係。 其實一樣啫，我哋上次嗰啲都係，因為好多呢啲冇病徵嘅病人咧，你根本上都唔知佢幾時感染嘅。所以我哋以往嘅數字其實都一樣嘅。其實以往數字咧，佢哋一樣係包括唔到啲喺潛伏期啲你驗唔到。但調翻轉頭咧，你驗到嗰啲咧，有好多可能有。其实大部分可能又过咗个传播期，咁变咗入边嗰个数字整体嚟讲，其实都系反映嗰、那个即系或社区个感染嘅情况。但系入边咧就系话佢哋就话始终系唔能够即系话系即系话你话确定佢哋入边揾到嘅人系咪一定有传播性，可能要入到医院度进一步检验咧。如果有啲已经有抗体嘅，佢可能好早入边医院都可以将佢系就俾佢出院。 好。嗱，另外想讲下今次检测嘅速度啦，因为当日咧讲到检测嘅量咧可以好高啊，每日30万嘅。咁但系而家见到个数啊，截至寻晚嘅数就13万8千，咁星期二开始做噶啦。你系点睇呢个检测嘅速度咧？ 我想最主要就是他今次是一个几个大型一次的检测，而且他的实验室是要做到一个很高流量的实验室，他刚刚才开始才譬如说是整个实验室，他就算初时做的测试是未有负荷之后的测试，咁當你真係要做到一個滿負荷嘅情況呢，咁你其實入面大部分實驗室都要佢有幾日呢嚟到俾佢開始嚟到譬如話係將嗰啲唔同嘅環節呢係將佢能夠融合到。因為你啲環節度如果係唔能夠緊扣呢，你嗰個量呢一定係會比較慢嘅。咁譬如如果佢喺嚟緊嗰一兩日嗰個情況改善嘅，我諗呢個問題都唔大。但係一樣嘢就係話呢，因為我哋個檢測入面呢，就算我哋好彩揾到個喺傳播期嘅個案入面呢，呢、這個傳播期嘅其實可能都係一個禮拜左右到。你揾到佢嗰陣時候呢，平均呢可能都仲係剩返三至四日嘅傳播期。如果你每拖一日呢，其實入面嗰個你攞出嚟嗰個斬斷傳播鏈嘅功效就會跌啦，所以如果能夠將所有呢啲咁嘅檢測壓縮到一日之內咧，咁呢個就會比較理想啲咯。 嗱，如果比較幾個數啦，已採樣嘅數、尋晚嘅數去到47,000，已完成檢測就13,000多，似乎個樽頸位喺驗嗰度喎，唔關採樣嘅事喎，係咪？如果從數 我諗採樣嗰度佢開始已經開始習慣啫，因為採樣始終係一個簡單嘅程序啦，佢開始習慣咗。可能會譬如話係會快翻啦，而送標本我都唔覺得係一個特別問題，因為香港始終地方細啊，你兩個鐘頭車程大運到，我諗係實驗室入邊，因為佢始終係要做多個一個頂譬如高流量嘅安排，去到一個譬如話去到一個大流量嗰陣時候咧，其實每一個環節都要好緊扣啦。咁譬如你好多嘅地方入面咧，你嗰啲嘅編排啊、程序上咧，只要有少少唔配合咧，咁其實你會將整體拖慢。佢都要譬如一兩日開始調整呢啲嗰陣時候，要將佢入面譬如話加快啦。咁同埋嗰個人手問題咧，因為如果你去到所謂一個大流量嗰陣時候咧，好多時候佢哋係要三間嘅工作嘅，咁變咗個人手方面可能係會比較緊啲啦。不過佢照我理解，可能會有更加多人落嚟幫手，我諗呢個問題應該都可以解決嘅。 好啦，你睇整體反應啦，暫時尋晚嘅數啊，80,000+人登記咗，採樣47,000，驗咗13,000，值唔值得要延長啊？因為政府就話先做7日，再諗下加唔加多7日嘅。 嗱，我諗咁樣咧，嗱，佢原本嗰7日咧，我諗佢最多都係做到100,000松啲到嘅啫。咁變咗你而家有80,000+，其實反應都唔係差嘅。咁只不過就話我哋既然想做到願檢盡檢呢，而係有啲中心就真係話係不斷都加壓都爆嘅。咁似乎嗰啲中心入面呢，有啲人係即係話係檢即係話攞唔到籌啦，亦都可能夾硬要嚟排隊嘅。嗰啲如果佢能夠盡早譬如話宣布到，可能嗰啲中心係會相應地延長嘅，使到啲人唔使再去排隊啦。我諗呢件係一件好事啦。咁至於嗰啲未滿額嘅中心呢，就算你延長佢呢，我亦都唔相信你會係太多人你會做到。咁變咗可能佢係選擇性宣布邊啲中心係延長，譬如可以預早都俾人約啦。咁唔使大家再去啲一啲比較忙一啲嘅中心方便嘅中心度排隊啦。我諗呢個可能係比較理想嘅。 但係檢測從檢測角度啊，係應該希望大家壓縮埋喺短時間，譬如7日內搞掂曬，逼大家嚟驗咗先，咁個效果好啲啊！如果拉長到14日嘅話，又喺檢測個效果度會唔會有分別咧？ 其實冇乜大分別嘅，因為我哋個本身喺香港，我哋人係自由流動嘅，而你無論你幾時檢測都好咧，你都冇可能係檢喺揾到你檢測之前，檢測嗰個時間仍然都仲喺潛伏期嘅人。所以其實如果一個自愿性檢測計劃，亦都冇話要控制嗰個人流流動，冇話啲小社區管理咧，其實你用幾耐做嘅問題都唔大嘅，即係根本上就話你如果係能夠做得快嘅係最好，但係如果你做得慢嘅，咁其實都冇問題。譬如你去到14日，甚至再多啲，其實問題唔大。只要你每做一個嗰陣時候入邊一個報告要盡早出，因為點解咧？你係。是採樣嗰陣時候，你個報告係反映你採樣嗰剎那佢嗰個被採樣嘅人嘅狀況。如果你係隔咗3日先至可以知道佢嘅結果咧，咁其實就算佢真係一個傳播期咧，可能到到你個報告翻嚟嗰陣時候，佢傳播期過咗。如果佢係喺個潛伏期咧， 你話佢陰性，跟住三日之後可能已經過咗個潛伏期，變咗陽，佢自己已經有傳染性嘅，咁就變咗係會有一個偏差喺度。呢、okay. 個大家都唔希望見到咯。其實最主要就呢啲咧，唔係話你成個計劃要幾長，而係話你嗰個採樣之後有結果嘅時間入邊咧，如果能夠係壓縮到一日之內咧，呢、這個係比較理想。 嗯。好啦，再講遠啲啦，嗱，今次就睇下政府會唔會再延長啦。若果做完呢轉之後啦，下次你又覺得仲使香港仲使唔使做一啲咁普及性嘅檢測咧？定係再做檢測嘅方向有啲調節咧？應該 其實我諗今次最緊要做到嘅就係能夠令到我哋實驗室嗰、那個即係話能夠做到嘅容量咧，係即係話增加咗好多啦。咁我哋其實係要做到一個係願檢盡檢嘅安排。而令到譬如話我哋好多係有病徵嘅人入面呢，其實可以盡快可以譬如話檢測到盡快有結果，而嗰啲有風險因素嘅人入面呢，亦都可以係願檢盡檢。尤其是我哋香港係一個服務性行業做主體嘅經濟呢、有唔少服務性行業嘅人呢，其實係接觸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顧客嘅。當我哋開始重啟翻我哋社會上面嘅所有社交活動咧，其實呢啲咁嘅服務性行業咧，係我哋一次即係話一個傳輸之中一個比較高危嘅通道。其實我哋今次第三波爆發咧，都係同呢啲高危通道被到啲外來嘅個案咧，係被輸入咧而滲透而影致嘅。如果我哋第日入邊咧能夠做到呢啲所謂服務所有嘅服務性行業嘅人入邊咧，能夠即係話佢哋自己如果係發現自己有病徵或者可能有啲潛在風險因素，能够做到一个愿检尽检的安排呢，咁其实呢样嘢入面呢、就可以譬如话减低咗嗰个病毒可以喺我哋个社区有个大规模爆发嘅机会。 嗱，明白愿检尽检啦，但係使唔使俾大家第二次机会呢？就而家一般而言都係验一次嘅啫，而家。即 係我諗咁嘅做入面，我哋应该都係大部分都係做一次。今次嘅经验呢，就话如果我哋第日有啲大型嘅譬如话啲屋邨嘅爆发啦、或者有啲嘅比较上一啲嘅明显啲嘅工作场所嘅爆发嗰时候咧，其实今次嗰个嘅动员入边咧，可以做一个比较小规模嘅喺当地嘅社区入边咧，系做一次比较大型啲咁嘅检测咧，能够快咧，咁佢其实系有作用嘅。咁至于你话有啲嘅，譬如话我哋觉得高危嘅行业嗰啲，究竟系需唔需要譬如七日一检咁样咧？咁其實入面有某一啲特殊嘅情況，如果佢嗰度地方爆發好頻繁咧，咁其實嗰啲都可以考慮真係七日檢。但係七日檢都只係一個輔助，點解咧？七日檢測一次唔表示中間嗰六日唔會係佢係開始係發病嘅。所以始終都係話咧，喺一啲嘅譬如高危嘅行業咧，佢一定有自己個職業安全嘅防感染嘅一啲嘅指引入面，同埋要全面落實咧。第二樣嘢就係話咧，佢哋入面都有一個好快一個願檢盡檢安排，只要有病徵或者可能屋企人有病啊，或者有啲任何嘅風險因素咧，佢哋都可以盡快咁樣檢測，嚟到將佢哋入面嘅個案盡早發現咧，唔好俾佢喺嗰個高危場所度爆發落去。而呢個所謂七日譬如一檢嗰啲咧，可能係一啲特殊性經常都出現一啲爆發嘅地點咧，可以考慮作為一個附加措施啦。咁、其實入面嘅，如果我哋加加埋埋呢啲所有嘅一啲咁嘅檢測量咧，其實我哋都仲係需要一個好大嘅數以萬嘅檢測量，因為有普通嘅好輕微病徵嘅人，每日入面一定都係數以萬計嘅，所以變咗大家都係即係話嗰個檢測嘅瓶頸咧。如果我哋係今次咁解決到咧，其實對嗰個整體社區防控都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方面咧。 OK， 好，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分析先，傾到呢度。梁志超咧就係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啊。電話1-7-2-3-1，講到全民普及檢測嗰個情況，大家可以打嚟講啦，1-7-2-3-1。另外咧就有啲嘅防疫抗疫措施啦，譬如話晚市堂食會又再放寬啲啦，有啲嘅處所會開翻啦，有部分嘅體育場所會開翻啦，不用嘅時候咧都要戴翻口罩喎。咁大家點睇呢啲安排都打嚟傾嘅，1-7-2-3-1。聽下聽眾先，有羅女士啊，羅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早晨。 我想将我琴日即系做呢个心喉测试嗰个过程嘅感受，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啫。 鼻腔同咽喉啦，应该系。 系啊，就因为我就喺网上 book 咗10:30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预早咗去到，咁但系已经好多人喺度 line up， 咁咧，但系咧啲工作人员都好好，即系指示咗我哋，咁我终于入咗去入边啦。 咁入到去入邊咧，真係佢哋真係保護得好好咯，就即係每一個隔，即係一個黃線咧，就企一個人咁樣，咁即係就盡量避免，即係要有個 distance 喺度咯。咁入到去嘅時候咧，咁啊坐低之後咧，就將我個身份證就佢就放喺。即係叫我放喺度啦，咁佢直情個人手係冇 touch 到嘅，咁佢就用佢哋嗰啲 mouse 啊咩嘢 scan 咗我嗰啲嘢，咁啊睇到我 number， 咁就 OK， 咁啊要我自己攞翻個身份證，咁啊等坐低，咁啊到叫咗我去嘅時候咧，咁嗰、那個同我做嗰位工作人員咧，咁就好詳細解釋， okay. 但係咧佢又坐俾我聽，佢就話嗱，第一我俾張紙巾俾你，咁、 okay. 你咧就除咗個口罩。你 嗱呢次我剩翻半分鐘到啫，可唔可以講埋成個流程俾你聽？ 係啊，咁跟住咧佢就叫我即係用我同個 tissue 嚟冚住，即係包住佢啦。咁第二張紙咧，佢就第二張紙咧叫我攞咧，就係、是防止即係話一陣間可能會咳嘅，即係可能整你，咁佢就你就可以愛嚟揞住個口。 嗰層有冇唔舒服啊？咁你 咁佢同我整第一就即係佢解釋咗我入邊將會有可能會覺得唔舒服或者乜嘢嘅咁樣，咁佢即係好詳細講完之後，佢就開始同我做。 O、okay, K， 不過時間所限，唔好意思啊，羅女士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聽到都滿意呢個檢測過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显著下跌，主要受到科技股急跌拖累，市场关注国际关系恶化以及美国财政刺激措施迟迟未能够推出，投资者忧虑经济复苏漫长以及更加困难。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过千点，收市跌807点，报28292点，跌幅 2.8%。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分别大约是 5% 和 3.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认为是假新闻压制民意调查结果导致股市下挫，又强调将会取得胜利。多項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放寬，其中餐廳堂食放寬至到晚上10點，但是繼續不可以多於兩人一台。健身中心可以重開，但是器械不能夠容納多於四人。健身課堂每組不得超過四人，所有人在健身中心內要一直戴口罩。公眾保齡球場和桌球館內，每張桌球台和每條球道不得有多於四人使用。美容院和按摩院員工必須戴口罩，只可以服務已經預約的客人。部分室內體育場所包括羽毛球場、乒乓球室、草地滾球場、桌球室等重開，但是所有人要一直戴口罩，亦都不可以有多於四人的群組。重開的部分室外體育場所包括運動場跑道、高爾夫球場、單車公園、海上活動等，如果有超過兩人的群組，就必須分成不超過兩人的小組。德國一名27歲女子懷疑殺死5名年幼子女之後企圖自殺獲救，事發在西部城鎮索林根。警方說當地星期四下午接報，在一座住宅大樓一個單位發現兩男三女小童的遺體，他們年齡介乎1至8歲，第六名小童在案中生還。小童的母親懷疑殺死他們之後在附近杜塞爾多夫的火車站跳軌企圖自殺，受到重傷送院治療。警方正是调查案件，暂时未知道犯案动机或者小童的死因。德国图片报网上版报道，小童的外婆报案，说女儿杀死年幼子女之后带同另一名小孩离开住所。报道又说女儿凶的11岁儿子在外婆的家中没有受伤。

千禧年代繼續講緊咧，就係喺新型肺炎疫情之下政府就做緊一個普及檢測計劃嘅數字啊。暫時掌握最新嘅數係點咧，都係嚟自尋晚嘅數，一直到網上預約咧88万多，已經採樣咧就47万，已經完成檢測就13万多，暫時揾到6个个案陽性，4个係舊案嚟嘅，舊個案嚟嘅，2个係新嘅個案。咁但係點解打嚟講下1872311？另外一啲嘅措施，譬如晚市堂食放寬到晚10点啦，今日另外有啲處所開得翻啦，體育場所有啲開得翻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嘅1872311？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有立法會議員郭家麒一齊傾噶。早晨，郭家麒。 早晨，易冠林。 係啊，不如講講普及檢測計劃先。普及社區檢測，你暫時見到揾到6个个案出嚟，4个係舊症嚟嘅，點睇呢個情況啊？ 呢、這個就其實係真實嘅現象啦。嗱，首先嗰4个个案咧，就唔應該係靠呢一個普及檢測去揾出嚟嘅，因為所有嘅舊嘅個案咧，喺醫管局、衛生署咧，佢都有一套即係嗰啲叫做覆查嘅制度嘅。理論上就唔會，我都好奇怪點解嗰啲係曾經有事嗰啲會喺個普測嗰度，因為冇用嘅，同埋亦都可能令到個結果咧有少少係混淆。佢哋應該喺翻醫管局或者衛生署去做。我諗呢度個溝通同埋個安排有啲問題，不過都唔係第一次㗎啦，因為我以往有啲個案同我求助，就係佢哋喺醫管局係隔離完之後咧，係冇人係幫佢哋去安排一個複核嘅測試嘅。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個佢哋人手嘅問題或者係疏忽咗咧，咁先至會令到有4个即係曾經確診嘅個案咧，需要喺呢一啲即係普及計劃入邊去做。 但都俾佢驗啊，理論上係咪應該佢哋可以驗 嘅？因為佢今次嘅計劃就唔限人嘅，即係你總之有身份證 number 咧，佢又唔會理你。大家都知道有傳媒報道過有人係驗完又再驗，咁因為佢嗰個做法就係、是，總之你有身份證，你已經未即係預約過，咁佢俾你驗嘅。呢、這個就係佢嗰個設計嗰、那個特徵啦。無論你同意唔同意，好或者唔好咧，佢個做法就係咁樣噶啦。 咁點睇個比率咧？暫時見到2个新 嘅。如果真正係有即係冇係知道有事嘅個案6万个一個啦。如果你粗略睇咧，如果當香港700万人去做咧，大概會有揾到100多个百松啲個到啦。即係呢個事實啦。咁同政府原先估計5000个揾一個咧，係大概係個落差都幾大，係1/12嘅。咁就但係呢個因為佢其實最初嗰個估計咧係都冇一個老實冇一個科學根據嘅。我睇一啲文獻都揾唔到一個數字。點會去做呢一樣嘢？因為事實上喺全球咧有幾個地方都做過一啲嘅大規模嘅人口普查嘅，例如大家都好熟悉冰島或者係南韓啦，咁佢哋嘅結論咧，當佢做完嘅呢一啲叫做普查之後咧，其實佢就發覺唔到呢一啲普查有特別嘅好處，而佢哋最終嘅結論咧都係翻去世衛嗰個準則或者個指引咧，就係、是、用風險為本嘅，亦都未必會好著意去揾一啲叫冇症狀嘅人士。咁當然你一定揾到嘅，即、就、係、是、你如果你細諗一諗咧，因為香港係一個情況，而家我哋都仲係有好多嘅豁免檢疫嘅人士出出入入啦，咁亦都正如大家講都冇可能到門會閂得好實嘅，政府亦都唔肯閂實佢。其實你幾時做都會有㗎啦，你年頭做到年尾嘅，即係如果你夠錢嘅話咧，我相信呢啲6万1个啊，8万1个、10万1个咧，你一路都係沒完沒了沒了嘅。我哋成日講笑叫無限輪迴嘅，即係你做足一年咧，你做到呢、這個世界呢、這個武漢肺炎嘅病毒絕跡之前咧，你都會做到。問題個價值同埋你個目的係啲乜嘢嘢？呢、這個就是政府要答嘅問題咯。譬如舉例，咁我哋而家每一次做呢一個測試咧，嗰、那個費用譬如估計啦，政府一個禮拜1亿到啦。咁如果你話做曬100万个咧，我估計佢當佢300万咧。當然而家話係中央去今次係中央俾錢嘅，但係冇可能次次要即係我哋嘅即係中央政府俾錢啦。你300万1个咧，如果你做一輪嘅話，大概22亿，再加埋呢一啲嗰啲人工咧，就24亿一次。咁就問題就係個作用去邊咧？咁因為第二個咧，大家都要留意就咁嘅，就唔係個個咧呢一啲 普及检测嗰啲咧都有传染力嘅。如果你琴日睇到港大嘅发现咧，佢大概有三个有一个有传染力。 嗯， 即系话咧，到我哋如果揾到八二个咧，咁其实得四十个有传染力，有八十个咧系冇高嘅传染力嘅。 嗯， 即系嗰啲咧就系就算你俾佢喺个社区，因为个病毒会慢慢走咗去嘅，佢可能喺七至十四日。 嗯， 咁即系你用咁多钱做晒全香港嘅市民，然后揾到四十个有相對高的傳染力的叫做無症狀的個案，那值不值得就見仁見智。 Okay. 因為如果他用這個準則的話，你是無限輪迴的，你是不停地做。 Okay. 總之你七至十四日做你實會找到一兩個的，你不會找不到，因為這個是一個自然現象來的。 明白。但我想問一下，就現在暫時昨晚的數是88萬人登記了，想著做的，那採樣都47萬了。政府之前就說先做7日，再想想是不是加長的，你覺得有沒有需要加長呢？ 如果你用我头先嗰个计法，即系无限轮回，做完又做，咁啊，即系你有无限资源或者叫钱多啦，咁你去做咧，其实你唔好话两个礼拜，你做足两年都得噶。 嗯， 问题你有冇用啫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你可以系不停咁做，因为一定会有人去报名噶，因为有啲市民咁坦白讲，佢觉得我好重视我嗰、那个健康嘅，咁我日日。都唔即系唔好知道我有冇带病毒。我如果政府唔使钱嘅，我咪我有空嘅时候我就做一下。 依家一般就限一人一次嘅，依家就 佢哋冇限到一人一次嘅，而家 有限一人一次系嘛？ 冇啊冇，因为嗰啲记者佢哋都做过咧，就做完次仲可以做第二次嘅。我就答你唔到佢而家有冇改到嗰、那个。制度啦，即系如果佢 佢预约到啫，系咪啊？未至于有得验，即系再去采样两次，系咪啊？就算佢试嗰啲流动， 佢而家系 book 到两次，有冇采到样咧？就可能其实我系唔应该嘅，不过 系唔得噶，系啊， 系啦，我希望佢唔好咁做啦，即系因为呢个资源咧系唔系咁嘥嘅，即系我觉得唔应该咁做，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嗰个作用去到边啊？究竟我哋可以从呢一啲嘅情况底下揾到有几多嘅个案帮到？將來去定到嗰、那個個政策，因為你要睇到一樣嘢就係咁嘅，呢一啲嘅個案咧，你係冇法子係拎走佢嘅，除非咧你七日之內，全香港做啲人唔喐，嗱呢同埋要封關，咁咧你就去做一次，然後咧就封咗啦，唔俾人再入啦，咁啊你嗰啲人又唔走得啦，咁變咗咧，咁你就可以揾曬啲人啦。否則嘅話咧，其實你揾得嚟咧，即係譬如我今日做完，佢已經話俾我聽，我係有呢個個案，然後可能去到我已經第二輪去到我知道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已經過咗嗰七日啦，或者過咗嗰十四日啦。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已經冇用。不如我好坦白講，因為已經失去咗嗰個作用啦。咁、 okay.。 咁所以呢一類嘅即係普及檢測嗰個重要性咧係點樣咧？我都好難，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好同意，即係一個好有價值去做呢一啲嘅即係作為一個公共政策去做咧，我就唔係好同意。不過你話即係佢而家政府嘅講法咧，就話係當一種實習嚟嘅，即係話啊，我哋唔知幾時有第四、第五波，不如我哋又做下啦。咁如果用呢個角度咧，又冇壞嘅，即係你即係等於做演習，咁你可以如果你夠資源嘅，你咪七日做一次演習咯。但係個問題個社會會唔會因為你做呢個演習而會健康啲咧？咁同埋個錢嘅問題，譬如我舉個例啦， okay. 我哋用當住咧24亿，即係如果要一個普查就揾到40个有傳染力嘅個案，咁你就用緊係幾數以百萬計去揾一個咧。咁嗱。你要明白喎，喺個社會上你做完一次都唔會嗰啲隱形傳播嗰啲佢唔會消失嘅，即係你揾到呢、這、一個，你個社會仍然係要做好嗰個安全，包括你要戴口罩啊、洗手啊嗰啲。咁嗱，你揾到同唔揾到喺個社會上個分別喺邊 ？OK， 明白 你。冇嘅，你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因為你個分嗱，除非你揾到一個好高嘅數量，所以好多時去做呢一啲普及嗰啲測試咧，多數喺啲地方咧。是很高的數字，那一刻去做就有用。現在講緊香港，就算你即係好彩啦，而家我係單位數啦，政府希望佢個關口數得好啲啦。又或者而家揾到係幾十個，咁但係如果你一鬆個關口， okay. 難聽啲你亂嚟咧， 你冇用嘅，你跟住就去到即係原地踏步。咁你做幾多次都冇用嘅，因為係個政策嘅問題。 O、okay. K， 不過有啲人又唔係咁，有啲人又唔係咁計呢條數。佢嘅計法咧就當然如果除開每一個個案可能好貴啦，但如果計話你攞走呢個案能夠令到譬如各行各業快啲可以正常開工，咁嗰筆錢就大喎。有啲人咁樣計。 係啊，但你攞唔走嘛？ 嗯， 你點可以因為做完呢個個案，你話香港而家我當你做咗700,000人啊，你呢一刻得七日有效。叶冠霖，你明唔明啊？呢七日咧就相对安全，仲有啲人系唔喐嘅添。咁如果啲人一喐，跟住外来又有人嚟，你个关又开大佢，咁佢有好多人有机会有带病毒，咁啊原地踏步咯。 嗯， 因为你个社会好唔好就系你个关守得好唔好嘛。 O、okay. K， 即系个把关系把关得好，好似阿袁国勇讲好清楚，佢我哋希望秋冬佢会高危噶啦，要滴水不流。佢讲得好清楚，同个传染病个角度嚟讲，你系要。在个关口做到滴水不流，你先至会令到香港会好啲嘅啫。如果你系放弃呢个政策，你话我要做生意，我要搵钱，对唔住，你搵唔到嘅。点解呢？你放宽咗一个礼拜之后，全香港都系病毒，咁边有人嚟你香港？你谂一谂。 嗯。 你放宽咗一个礼拜之后就见真章噶啦嘛，大家都见过啦。早排放宽咗啲海员啊，或者啲机组人员，顶白能就已经你放都冇人嚟啊。个问题啲人唔会嚟啊嘛。咁所以做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你應該睇就話，我哋點可以令到香港盡量係零感染？做老實有冇遊客唔知嘅、 嗯， 你香港人自己有冇得內部消費都成問題嘅。因為如果你係個關守得唔好，連我哋內部消費都玩完㗎啦嘛。嗰啲健身中心唔係靠遊客㗎嘛，喂，嗰啲食肆九成係靠自己人㗎嘛，你嗰啲全部冇生意做。你用個短期經濟角度，你係只可以令到旅行社同埋酒店好啲嘅啫，你唔會令到全香港經濟好啲嘅。 嗯 ，OK， 好，多謝曬郭一奇，你先同你傾咗先啦。郭一奇就立法會議員啦，講咗佢嘅睇法啦。頭先都提到啦，其實今次嘅普及檢測計劃個安排咧，就係、是咪即係每人可以接受一次嘅咧？嗱，政府嘅講法啦，睇翻計劃嗰個網頁嘅講法咧，就係今次計劃咧係旨在讓每位合資格嘅市民提供一次嘅檢測。不過，如果個別嘅市民認為有確切需要，譬如話檢測之後接觸過高危群組，亦都可以喺計劃期間再次預約進行檢測嘅。呢個就係嚟自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嗰個網頁嘅資料嚟嘅。好啦，聽完郭家麒嘅意見，就請另一位嘉賓傾下先，都係立法會議員有陳海欣一齊傾下噶。早晨，陳海欣。 早晨啊，葉冠霖。早晨，各位聽眾。 係啊，你又點睇今次嘅反應呢？暫時睇。 其實我頭先啱啱聽到阿郭議員嘅講法。我想讲佢除咗一位议员之外都是一位医生嚟嘅。咁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嘅市民，我睇法好简单。你系咪就咁去用钱去量度到一条人命系值几多钱？嗱，头先咧，叶冠霖你讲咗好多，即系几多人检测咗，几多检测做咗出嚟，有搵到六个，四个系旧症。但系大家亦都不妨睇睇，而家有4800人感染，死咗90几人。我想问一下，点样去计算用几多钱去救人呢？一条人命系值几多钱？系值我哋用几多钱都系计唔到嘅，但系而家喺未有疫苗嘅情况下，我哋系希望可以用普检嘅方法去揾到一啲隐形病人，希望咧呢个咧隐形嘅传播链个计时炸弹咧唔好喺社区度大爆炸，因为咧其实以往都有一啲嘅个案，大家都听到自己感染咗自己冇事，感染咗屋企个老人家，最后个老人家系死亡嘅。呢、这、一个咧，你话点样政府投放几多钱，点样成？即系我觉得有时咧，即系我哋计呢一个人命咧，即系救伤扶危咧，你嗰个唔可以就咁单单，因为我哋一定要从全面去睇嘅。如果你话有屋企人系感染咗，因为隐形人传咗俾屋企人嘅，你同佢讲啊，唔值做全港嘅普检啊，所以我哋唔做啦，咁样讲唔讲得通咧、另一个讲法咧就系啦，我想问呢、这个全民嘅普检有冇害先？嗱，你去杯葛或者唔做，系因为嗰样嘢对你有害。我想问一下，我哋而家投放嘅资源、人力、物力，如果系可以投放落去，揾到一个隐形病人而终止到佢传播链，我觉得系值得嘅。同埋咧，琴日有两个系新验到嘅，大家亦都不妨睇睇呢两个人嘅行踪。63岁嘅男人同22岁嘅女人，63岁嗰个男人咧，佢同太太同屋企人住喺丽景山路，但系佢平日去边度咧？我一睇咧，我就成个即系即刻弹起咗。佢平日系会到长沙湾保安道街市、深水埗北河街街市、美孚街市。嗱，政府公布系去咗呢三个街市，呢三个街市包括保安道同北河街，我谂大家都记得，嗰度都有一啲嘅。 嘅相反係感染，而揾唔到個傳播鏈嘅。但係而家我哋揾到個人係，你話值唔值得咯？ 嗯， 我覺得係值得。另外嗰個22歲個女子咧，佢係冇嘢做喺屯門兆康苑嘅，但係佢又會經常去觀塘順利嗰個紀律部隊宿舍嘅，佢又會外出用膳。到你問佢啦，有冇詳細嘅行蹤啊？我冇記錄。哇，咁即係佢帶住病毒，而且呢啲係有傳播性，喺我哋社區真係走緊。 嗯， 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政府而且又有中央今次嘅即係付費啦，我哋市民係完全，我講緊從市民角度嚇，係完全唔需要去付費去做一次嘅檢測，我覺得可以做嘅。仲有咧，就係因為咧，呢一個係課之後啊，因為而家大家記住係我哋未有任何嘅疫苗啊，未有任何疫苗，我哋香港咧要徹底控制到個疫情，我哋先至能夠有希望係恢復到一啲正常生活啊、正常嘅經濟活動。咁但係我哋點恢復呢？嗱，我哋之前做曬社交隔離啊，唔得，放寬咗又會反彈。但係如果我哋做到一個恆常嘅檢查，幫一啲高危人士，例如安老院舍員工啊、的士、巴士司機、零售業、食肆、街市、超市，即係呢啲係會經常接觸好大群組嘅人。如果你話俾市民聽，呢幾類我哋做完一次普檢啦，我而家 set up 咗，會定一啲高危群組，我哋之後咧就會恆常，例如7至14日同佢哋檢測一次，希望咧唔好再好似我哋7月嘅時候咁有嘅大型社區爆發。 OK， 好。 但係咁呢個係政府而家做完呢一個普及社區檢測之後，下一步要做。 所以逐次講，我想 全面睇 講下呢一步先。嗱，今次就暫時做7日啦，諗緊係咪加啦？睇你嘅意見，覺得應唔應該加7日啦？ 嗱，其實我意見我係覺得應該加7日嘅。 嗱， 我幾個原因啦。第一咧，其實我昨晚自己都訪問咗參與普檢嗰啲醫護人員嘅，同埋醫護嘅組織。咁佢哋自己咧都已經係有呢個人手係報曬名參與。其實未來7天佢哋嘅工作時間咧，亦都係已經安排咗嘅。 Okay. 即係話人力上面，我哋唔需要擔心。嗱，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我覺得咧，每個市民正常市民咧都會有時可能會抱住一個心態，睇下頭嗰幾日做成點先啦。嗱，大家見到頭嗰幾日咧嗰個檢測人數唔多嘅，但係當你有人行出嚟就話：，冇嘢，我唔覺得痛，唔係好似之前咁有人亂咁傳或者誤導嘅消息話，喂，嗰支棉花棒插到去你隻耳仔咽喉後面，行出嚟見到之後咧。多咗人去嘅，嗱呢個數字咧係有得有可以睇到嘅，因為咧嗰啲檢測嘅中心咧 walk in 啊，即係行入去冇預約嘅人數咧係有上升到嘅，咁即係話咧有好多人睇完之後，咦又 book 唔到，不如我直接行入去，因為有啲中心咧係接受呢個冇預約，嗱但係強調啦，最好就係有預約，因為咧係唔想有多人聚集排隊，咁所以你見到係頭一二日咧個人數咧係相對較少嘅。咁而家呢兩日啦，咁但係你諗下7日喎，咁我哋中間嘅數，咁而家想開始多人夠膽行出嚟，我覺得值得再做多7日，咁呢係增加嗰個檢測量同埋檢測嘅人數，越多人做呢、這個檢測先至能夠越有效揾到更多隱形嘅病人。 頭先梁子超醫生訪問過佢就話爆滿嗰啲站就可以加下數嘅，另外一啲就再諗啦，咁你覺得應該全部41個站一齊加曬啊，定可以再逐個諗啊？ 嗱，因為咧，我諗我哋要諗下實行方面嘅。如果而家個電腦已經 set 曬嗰啲中心咧，而嗰啲中心咪可以繼續，我覺得可以繼續。反而咧，我覺得係要加某啲嘅方法。嗱，點解咧？我自己睇到用立法會啦，立法會議員為例啦。其實佢嗰個檢測隊咧係去到立法會大樓個地下嘅，當其時好多傳媒大家都有影。嗱，我會形容呢個叫道會隊啊。咁如果政府真係好想增加市民參與度，增加個便利度，吸引啊動員啊多啲人參與，其實去諗下呢啲到會隊啦，另外流動嘅檢測車有冇可能呢？我以九龍西我舉三個村為例，大坑東、大坑西、南山村，佢哋最近呢，嗱呢三條村都係老人村嚟嘅喎，我想講好多老人家落嚟，我自己親自幫佢登記禮拜六、禮拜日上網，佢哋好想去做，但係佢哋嗰個站喺邊？喺白田村，佢哋要搭 van 仔或者巴士先去到嗰個站嘅，咁跟住有啲老人家就嚇咁樣啊，咁樣即係你見到佢有猶豫嘅，咁所以其實對一啲老嘅村或者大型嘅屋村，究竟一啲流動嘅檢測車啦，或者係到會隊咧， 去一啲唔使咁大型，你唔使一個大型中心一定要攞到五張台啦。咁、 okay. 當然要符合翻採樣中心嗰個要求嗰個防疫啦。但係我以立法會個大堂為例， okay. 其實我哋都係一個空曠啲嘅地方，室內嘅地方。咁、可唔可以除咗而家嗰啲中心之外，再加呢啲咁嘅便利隊，同埋到會隊咧、流動車咧？ Okay. 我覺得呢個可以政府要考慮一下，如果可行嘅話。 剩一分零鐘，想再問遠啲啦。嗱，今次做一次全民檢測啦、應唔應該再做多次？即係再後啲時間再做多次咧，定係應該集中資源做啲高危群組一定點咧？再下一步諗啦。 嗱，我覺得佢今次做完呢個普檢之後咧，有咗一個嗱，如果真係加今日公布加多七日，已經十四日啦。咁我覺得第一輪我哋嘅做法咧，已經做咗之後，應該真係針對住高危嘅群組咧，要恆常做。呢、這個先係最值得嘅。頭先我舉例咗嗰啲高危群組，因為佢哋咧係喺一啲接觸比較人多，而且咧佢哋仲有機會，譬如可能食肆咧，好多時候我哋要除低口罩食嘢咁去食肆，係咪？咁、如果我哋保障到呢啲比較高危同埋老人院，成日我哋爆過噶啦，試過嗱，譬如嚟緊學校啦。咁譬如老師係咪都可能都要需要定期去檢測？我哋上學校即係可以正常翻學咧。我自己有小朋友，我都覺得，唉、啲小朋友好慘啊！佢哋成即係半年都冇個正常上堂，但係佢哋受住大圍嗰、那個個疫情影響噶嘛。咁譬如呢啲係咪就要用恆常去做？因為我哋已經提升咗我哋香港嘅檢測能力，亦都培訓咗咁多嘅採樣員。我覺得下一步政府咧應該係要做恆常嘅、除非有啲好個別嘅市民，即係覺得自己係高危咧，佢咪好似之前。咁用深喉唾液嗰、那個幫高危群組每日咧喺呢一個嘅中心或者健康地方就派呢一個樽仔，咪、繼續幫嗰啲普通嘅市民做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陳凱欣議員傾到咗先，多謝曬你，陳凱欣係立法會議員嚟嘅，轉頭再傾。 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全民检测计划今日踏入第四日，直至到昨晚八点已经有84,000人登记，而去到昨日的中午化验了128,000个样本，当中找到6个人阳性，但是四宗是早期已经确诊的个案。卫生署说患者检验出有抗体，相信不属于二次感染。剩下下来的两个人就是涉及一名63岁男子和一名22岁女子，都已经入院隔离。港大推算，如果全民都参与检测，将会可以找到近500人确诊，有140人更加是可以导致二代传播。卫生署署长陈康仪再次呼吁市民要积极参与。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就提到，普及社区检测由9月1日开始采样，到昨晚3日一共检验了138,000个样本，占收集到的样本不足1/3，远低于气膜实验室每日可以检验的300,000个样本。而昨日政府两度公布检测数字，相隔6小时所检测的样本增加了大约10,000个。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说，运作初期需要时间磨合，但他没有交代检测量低过预期的细节。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按摩院、健身中心等的处所可以在今日起复业。文汇报记者昨日观察过尖东一间按摩院加强防疫措施，准备今日重开，包括聘请清洁公司进行空间喷雾杀菌消毒，并且为每名按摩师准备全套的防护衣、面罩、口罩和手套，要求所有员工参与普及社区检测，结果呈阴性的才准复工，让顾客更加安心。东主话：今日首日重开，已经有不少顾客预约，但是因为香港仍然有确诊个案，故此预计生意额只能够回复在疫情之前一半的水平。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航运业受到中美贸易战和新型肺炎打击，港口货柜吞吐量持续疲弱，排名由全球第一跌到第八。自由党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说，早前已经联同业界在施政报告咨询会上表达行业苦况，政府承诺积极研究向船东、船舶管理公司和商品贸易商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落户香港，从而令到更多航运高端服务行业来香港。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少波认同减税可以增加香港竞争力，同时由于船公司税项占政府税收很少份额，不会令到政府收入大幅减少。 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发展局去年底公布将湾仔景贤里等四堂的历史建筑列入第六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原本在上个月3号截止接受申请，但是因应疫情将截止的日期延迟到去昨日中午12点。发展局透露，四堂建筑一共是接获42份的计划书，当中已曾经两度纳入活化计划，但是流标的湾仔司徒拔道大宅景贤里是最受欢迎，接获多达18份的计划书。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新一期居屋下星期四起接受申请，合共出售7047个单位，是复售居屋以来单位最多。因应疫情，房屋委员会寻日未有派表，而是推出居屋网页，俾申请者下载表格同埋售楼简介。今期嘅楼王系嚟自钻石山嘅启祥苑，售价达到513万元。粉岭山丽苑最平单位122万。綠表申請者只需要給60000元首期就可以做業主，不過這個屋苑位置較為偏僻。《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全民檢測化驗128000個樣本之後找到6個人確診，初見成效，市民應該積極參與，政府亦應該延長檢測期。不過，當局花了3日時間才化驗到138000個樣本，平均每日驗到46000個，跟早前宣稱每日的化驗量達到300000，明顯有落差。港府應該盡快找出問題所在並且理順，才能夠有效提升檢測能力。《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由國際聯盟發起的新型肺炎疫苗計劃有100多個國家參與，但是美國表明不會參與，不利國際抗疫合作，助長疫苗民族主義，令人擔心出現囤積疫苗和抬價的問題。社評指，計劃現在涵蓋9個疫苗項目，包括港大研發中的疫苗，港府應該積極參與，亦都要密切留意疫苗民族主義的影響。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提到，對於香港反對派長期推銷三權分立論，香港社會有必要準確認識香港政治體制的根本性質。社評說，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在中央直轄之下，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權處於主導位置，認清這些特點和本質，三權分立的謬論歪理亦都就不攻自破。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說，三權分立是因為教育局審查教科書刪除相關論述引爆，港獨就是由時任特首梁振英炮轟港大學院文章而備受關注，清共政團對港獨不假以辭色，對三權分立就有不同的說辭，但結論都是指向香港權力來自中央授予，不容挑戰。評論說，奉行一黨專政的中共對獨立、分立患有嚴重過敏症，甚至是恐懼症。《蘋果日報》評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啦，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如果叫我形容一下江美仪这个人呢，我觉得她很有义气，很有人情味，很肯帮助人，是一个刚柔并重的女汉子。逢星期六晚上10:20，同佢一齐拍档主持新节目，访问唔同年代嘅圈中好朋友。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江美仪一起走过。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2020年9月4日，普及检测发现6宗阳性，其中4宗属旧个案。 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4宗源头不明。 乐善堂首批校舍改建过渡房屋本月入伙。 美国制裁11间外国公司，指违反对伊朗石油禁运。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1872311都系讲到新型肺炎嘅情况啦，同埋社区普及检测嗰个情况噶。听下听众先，有黎女士啊，黎女士你好。 啊，你好，叶冠霖。 早晨，早晨，请讲，黎女士。 我想即系分享一下我自己寻日咧，觉得政府有啲地方咧系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 嗯。 咁我自己咧就喺朝头早咧就上网系 book 咗黄昏嘅时间去检查嘅，去做普检。咁我去到嘅時候咧，一切都好 OK 嘅，好順利嘅。咁但我發現咧，喺排緊隊嘅時候咧，有好多啲老人家咧係臨時咧就想加入嘅。 嗯。 咁但係佢哋咧就都唔識得上網，咁或者係咧有啲咧就算係識得上網咧，佢都好似唔係好熟悉個程序。 嗯。 咁甚至有啲老人家咧係嗰啲揸住啲好最古老嗰啲電話，只可以打電話嗰種。咁佢哋咧就好想參加，但係咧喺當場咧。他哋是不可以報名的，因為一定要網上報名。 嗯。 那就出現個困難呢，就因為個場地沒有 Wi-Fi 啦。那於是乎我們變了我們的普通市民呢，即是幫手幫他們登記咯。 嗯。 啊、那我覺得呢因為那套的負責人呢就說呢，其實如果他們不識呢，不識上網呢，是可以去郵局的。 嗯。 那但我們覺得呢，即因為我們那區是東區呢，郵局不是真的多得那麼緊要。 嗯。 加上我們那處又我懷疑老人中心現在都未開啦，是不是？ 嗯。 咁變咗佢哋好多都話屋企嘅仔女咧都唔得閒幫佢哋報，或者佢哋可能唔係同住啊，定乜住處理啦，咁佢哋好多困難。咁變咗我哋現場幫佢即刻做咧，佢就即刻可以即時可以入到去排隊做添。咁、我覺得政府其實係咪可以做多少少嘢，幫呢啲唔係好識上網嘅老人家咧？即係唔需要話即係特登就係去到一個地方去揾啲郵局咁遠嘅地方嚟去報名咯。 我想問清楚，頭先你講有啲即場去嗰啲啦，我以往我以為係就咁即場去排隊有得做添，都要上翻網啊！你見個情況就係、 嗰個負責人話要佢哋一定上網。 哦， 嚇、咁其實係咪可以喺程序上可以執生咧？我就諗緊。 因為我見有啲相啦，講緊其他區有啲就擺曬啲凳喺出邊咁跟住。 係啊係啊，我都聽過。 係咯，所以可能唔知個處理係點。 即係咪每區或者每一個中心做法唔同啦？ 嗯 ，OK。 咁我呢度我覺得可以反映下俾政府聽，佢哋可以即係有啲彈性咯，唔一定要上網先報到名即場做咯，即係每個中心做統一咯，我嘅意思。 咁你就預約咗啦，你朝早預約黃昏去啦，整個過程幾耐咁你？ 好快啊！等咗喺出面等咗都係幾分十分鐘都唔使，因為我到個 section 咧就唔係話真係好多人，咁、但係問題咧有好多人嚟問咧，咁我又即係可能我又八卦啦，咁啊變咗我即係喺出面等咗耐咗少少，但係成個程序都好快，同埋都檢查都好順利。 嗯 ，OK， 唔痛唔剩嘅。 OK， 好多謝黎女士分享啊，覺得可以。帮啲长者登记嗰度做好啲啦，呢个多谢黎女士先。跟住仲有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 刘 生，系你好。 我想讲即系琴日我就去预约咗检测登记，去做嗰个检测嘅。咁咧，我就觉得佢嗰个站就好混乱咯。 嗯，边个站啊？你去咗边区噶？ 粉岭。和興體育館嗰個站咯、咁嗰個主任姓林嘅，林子欣，咁我又揾過佢出嚟嘅，我話喂，點解我哋預約咗有時間嗰啲，點解早少少去就 要我哋行下商场先，佢话你未够钟。 嗯，你预约几多点啊？你我想问下你预约几 点啊？ 咁你结果几点去到啊？你寻日？ 咁我五点半我已经去到啦。 嗯。 咁佢门口咧就好多嗰啲都冇预约嗰啲排队，反而嗰啲仲优先。 嗯。 咁样我就去到，咁我问佢，我话嗱，我哋有预约噶、哦，系、咪可以排埋一齐咩啊？你预约未够钟嗰啲，你去商场行下先啦，九钟先嚟啦咁。 嗯。 咁我话喂，咁唔系啊嘛？我话唔预约嗰啲仲优先。 嗯。 我哋预约咗嗰啲，反而仲要依时依后啊。 嗯。 咁我话呢个好似行唔通我呢个道理。我话你点解会咁样处理嘅咧？ 嗯、但你又知唔知冇预约嗰啲其实等咗几耐咧？会唔会已经等咗一轮噶啦？佢哋 啊？冇啊！我咪见咗佢哋喺排紧队咯。咁、我哋照计都一路排队都冇问题噶啦，系咪？有预约同冇预约都。 即系你想跟翻冇预约嗰条队嘅队尾排系咪啊？你嘅意思系？ 佢有冇预约？佢都系排一条队嘅啫。 我唔知啊，都呢个会有 啊。 咁结果点啊？都系六点先翻翻啦，你都系嘛？ 系咯，咁佢唔同你做，你都冇计噶。佢要俾嗰啲冇预约嗰啲优先嘅，咁系嘛？咁你预约嗰啲咪唯有等到够钟你先至去咯。 嗯，咁你六点去咗之后做咗几耐啊？六点钟翻翻去，佢几耐就得你？ 我做嗰个流程咧就好畅顺、好快脆嘅啫。嗰啲又十分八分钟啊，搞掂噶啦。 O、okay. K， 就系、是。咪就係咯，咁仲有啊！同時佢話即係去嗰啲唔知係咪有口罩派翻俾嗰啲咩嗰啲老人家檢測嗰 啲 啊？ 有啲聽到話有喎，你有冇收到啊？ 係就係嗱，依樣嘢我就奇怪啦。嗰啲冇預約嗰啲去攞咧就有喎，我哋去到咧佢又話派曬喎。 O K， 佢話先到先得喎。我話唔係啊嘛，咁都得。 嗯， 啊，我话咁你嗰啲测完又测嗰啲，你而家又冇限制话要唔俾测第二次嘅咁？ 有啊，佢话一般嚟讲都测一次嘅呢、這个，咁不过若果你喺之后啦， 一般系咯， 遇到有咩确实需要，譬如有呢个高危群组嗰啲，先至可以再系预约嘅呢、這个。不过多谢晒你先啊，多谢晒啊啱啱位听众啦，刘先生讲到寻日检测嘅情况啊。咁都反映一點咧，預約嘅話就跟翻時間去啦，咪最穩陣啦。應該都係曬劉先生先，有岑先生添啊，仲有岑先生你好。 係啊，早晨啊，冠林。 早晨， 我就比較感性啲嘅，打你個電話原因我有三點要講嘅。 好啊，好啊。 第一點咧，我就星期一就去檢測噶啦，但我太太咧，佢係唔理事嘅，就亦都冇受任何人影響，但係個人就唔去，我挨咗好耐。原因喺邊咧？佢個鼻咧撩得幾撩就打一次，同埋佢咧喉嚨好敏感，佢吞藥物咧都要往後噶。 嗯， 食一粒藥丸仔，我話你唔使咁啊，一杯水食一粒藥丸仲要往後個人，我話往後你唔會導致你吞得好啲嘅、哦。 嗯， 咁樣嘅其實咧，我覺得唔去去檢測咧，唔係非黑即白咯，唔係阿陳海欣議員咁講咯，我哋唔係好多人都唔係對抗。政府咯，即係唔好將佢兩極化咯。咁、第二個 point 咧，我就覺得咧，又去翻嗰度啦，即係我哋要和諧咯，對抗疫就係話要做好把關啦。第一既往都不夠咩海員嗰啲入嚟帶咗帶滾入嚟，我哋既往不夠啦。我哋要和諧，要大家黃藍都要包容咯，包括特首咯。你唔好即係有時人哋講出個事實或者。调翻转头个，你又讲佢嘅事实，我哋有分析能力噶嘛？仲有到咧，就系话你唔和谐，点样去抗疫咧？第三个 point 咧，我就想问一问，嗱，又唔关疫情事嘅，陈海欣个 case 同欧乐轩嘅 case 都系政务主任话，佢哋即系被证实系唔可以即系 类似嘅都系。 但系咧，一个又有钱啲啦，我形容咧，因为上诉到终审法院要几数以十万计噶。咁你如果陈海欣佢讲过支持政府，点解政务嗰、那个法庭判咗反嚟欧乐轩好乖咁样就啊得啦，算啦。既然法庭都系咁判啦，你又上到终审去攞翻个议员嘅职位，挨多一年，咁你点向市民交代咧？你系咪比较富裕啲咧？因为你唔会攞综援去打终审噶。系咪？即系就快门处啊！ 即是我讲的和谐，和谐抗疫，和谐是抗疫的基本因素基本元素，不和谐怎么抗疫呢？大家你抽我一锤，我挂你一巴，没有意思的。即我讲一次，我们去四川汶川大地震，我们捐了过百亿，护士冲上去，我们单单是一个救灾扶危的心，就大陆落嚟系我哋系好欣赏嘅，但系唔好政治化，唔好推到大陆好伟大啊！救世主啊！我承认系帮到我香港人，但系唔好喺国际层面去推呢样嘢，唔好喺成个中国去推呢样嘢。我哋系实干嘅。 O K， 好多谢岑先生嘅几点提出啦。头先都提到陈海欣嗰个议席，咁啊之前咧就高等法院裁定啦，系一个叫非妥为当选啊，陈海欣其实上诉紧嘅，睇翻资料，咁啊睇下佢上诉结果会系点啦。咁所以而家现阶段嘅话，佢都头先仲系用议员身份咧同我哋倾偈嘅。多谢晒阿岑先生先。嗱，讲到喺抗疫之下啦，咁有啲措施放宽啊，今日放宽嘅当中包括堂食去到晚上十点啦，有啲处所开得翻啦，有啲唔开得啦。酒吧是不开得的其中一个来的。咁而家请返酒吧业界代表来倾下，先请嚟由香港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明一起倾下。早晨钱俊明。 是大家好，大家好。 是啊，都是冇你份喎，今次开返嗰度你点呀？ 是啊，是。咁我哋好坦白讲啊，即係觉得呢係政府咁样做呢，即係第一係双重标准啊。咁喺嗰个即係喺我哋嗰个飲食界里面啊，其实即係你话餐厅又好啦，酒吧又好啦，大家都系其实都系攞紧一个叫酒牌嘅嘢，系啦。咁酒牌嘅嘢，咁你点解佢你净系去容许净系餐厅佢哋可以即系继续去经营，继续咁佢哋而家都系继续卖嘢食啦，同时卖酒噶嘛，系啦。咁点解你又唔容许即系酒吧啊？酒吧要停业咧，又唔俾卖酒，又唔俾卖嘢食，甚至乎要关门。咁喺呢度，我哋係當然我哋好憤怒啦，即係我哋覺得喺個政策裏面係傾向咗側咗，即係好似係幫咗餐廳，但係佢又唔同時，但係佢又唔俾酒吧去開業。咁我唔知道，即係大家知唔知道？其實而家全香港嗰個酒牌數字有8000个，即係喺政府嘅酒牌局嘅數字8000个。咁我喺8000个裏面咧，其實我哋酒吧業佔咗個酒牌咧。是有1280个，是啦。咁即係换言之，即係话你一停咗1280间嘅酒吧唔俾佢卖酒，但係同时你其实係放宽緊另外嗰即係6000几间，係包括係可能係酒楼啊、餐厅啊。咁餐厅有啲模式其实佢哋叫做酒吧餐厅。喺香港我諗接近2000间嘅形式係你见到喺条街度见到，咦明明是似乎是一间酒吧嚟嘅，佢装修好似酒吧，或者你入到去见到觉得是酒吧，但系点解开门嘅呢？系佢亦都系一样，你会觉得咦，佢又仲甚至乎佢卖紧酒卖紧嘢食。咁点解佢哋又得呢？咁因为佢哋个牌系冇酒吧呢样嘢咯，即系佢唔系酒吧牌啊。即系如果酒吧牌再我哋叫做深入啲讲咧，佢个牌下边写住叫做酒吧批注。咁酒吧批注呢啲咧，哦 ，sorry 啦。就是唔开得嘅，系啦。咁但系你嗰间嘢咧，明明系酒吧装修咧，系啦。咁、 okay. 但系你咧就唔系攞酒吧批住，你攞我哋简称叫餐厅牌。啊，餐厅牌，但系你系酒吧，明明系酒吧嚟嘅，但系你又开得。 Okay. 所以其实而家我哋觉得啊，喂，政府你个政策其实之前系过去嗰20年都系有啲问题嘅，但系冇人去修正吓、啊。如果今时今日有人话俾我哋听，哦，原来今日咧。有個咁嘅疫情咧，個政策咧係會傾向咗依個餐廳牌嘅。咁坦白講啊，咁我哋啲酒吧咁就唔攞酒吧批住依個牌啦。因為其實你只要攞個酒牌啊，你餐廳其實你可以經營24小時賣酒啊，甚至乎你嗰個牌照咧，一個餐廳牌咧個牌照咧個年費咧，仲要比攞酒吧批住依個咁嘅酒牌。仲要平多1000几百蚊，每年啦、啊。 OK， 明白。 咁我哋点解咁戆居要攞酒吧批注呢个酒牌咧？ 但你因为譬如逐样层面讲先啦，讲牌照之前讲翻，你同唔同意即系譬如卡拉 OK 或者酒吧呢啲系危险嘅咧？即系袁国勇教授就讲啦，因为要除口罩饮酒倾偈时间会长嘅，周末仲多人聚集嘅，嘈嘅时候大家更加大声讲嘢嘅，咁所以传播风险就最高啦。呢、這个咁啊，觉得咧就应该可能要等到香港几乎冇确诊病例先考虑重开翻啲处所嘅。呢点你同唔同意先呢部分？ 我会同意呢啲专家呢佢哋呢去讲就係话哦原来呢不论係酒吧或者可能係卡拉 OK, 佢哋呢都系呢可能会聚集呢聚集到人係有危险係啦。咁呢个我相信呢唔好讲话酒吧卡拉 OK, 其实食肆甚至乎有好多地方係啦。都是会聚集到人的，包括我们之前我们所讲的，我们去到一些郊野公园，我们见到很多人。是的。但是个问题是，我觉得即专家这样讲是因为他很想去小心去做好防疫的措施，这个大家都明白的。是的。但是大家都明白，在这个这样的疫情之下，这个这样的情况是维持好耐嘅，系唔系讲紧即系一个礼拜吓，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因为疫情可能继续维持，可能讲紧系一年吓，甚至乎可能快则可能要半年。喺呢个情况之下，大家都系只能够做好点样去做防疫嘅措施，包括大家见到喺第一轮嗰个防疫嗰度，其实好快。我第一輪就已經大家香港人齊心合力已經做得好好咯，係咁點解會再有第二輪出現呢、甚至乎去到第三輪添，點解不停咁重複出現呢，就是因為政府把關唔好啫。 Okay. 第三輪大家都知啦，係啊，政府喺某一啲人士嗰度放寬再入嚟，令到嗰個疫情又再次爆發。咁如果喺政府嗰個執行政策或者我哋叫執行防疫措施上面，如果佢把關做得唔好嘅，其實呢個疫情唔单止会有第三波，可能仲有第四、第五波。 OK, 好。 咁你系咪要啲所有嘅行业，因为你哋嘅政策，甚至乎你嘅防疫措施，因为做得不足，而令到我哋长期唔开咧？系咪？系咪各行各业因为咁样而，不如咁啦，全部唔开啦？咁啲人点算咧？打工仔嗰班人点算咧？做老细嘅面对交租。 Okay. 不如我都想問埋一點先，因為而家就決定唔開住啦。咁而家我見袁國勇教授講法咧，就話希望業界明白，就話要等到香港咧幾乎冇確診病例咧，先至考慮重開呢啲處所嘅。聽到佢咁講，你點回應咧？佢落牌咩尺啦？ 坦白講， 一分鐘 到。我認為喺高峰嘅時候唔開係合理嘅，係啦。我哋酒吧業界，我哋自己都好明白個疫情，我哋覺得我哋有責任一齊去抗疫，但是在个高峰里面，如果已经回落到去到单位数字，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都是单位数字，去到这个这情况之后，如果你再不开呢，是就是不合理的。因为在这个这疫情里面，大家都明白不要只是香港，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疫情这个时候没得断尾的。是啦，因为没得断尾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要所有个行各业为了零风险全部停晒休息，系嘛？你唔好忘记吓、酒吧同埋餐厅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噶。而、家你哋去乐事佛台又好，你哋去兰桂坊都，你见到啲酒吧其实 明白呢点系， 佢哋系开紧噶。 OK， 好， 不过 好多人唔知道。 OK， 开紧，但系因为牌照。 好，时间收限啦，钱俊明倾到呢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显著下跌，主要受科技股急跌拖累。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过千点，收市跌807点，报28292点，跌幅2.8%。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分别大约是 5% 和 3.5%。 港股今早跟随美股下挫，恒生指数最新报24618点，跌389点。普及检测头三日完成检验128000个样本，其中两宗属于新确诊，其余四宗是旧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平均每60000人之中有一宗阳性个案，数字不算高，可能同疫情舒缓有关，但是反映香港仍然有不少传播源头，相信要再过多几个星期个案才能够清零。 至於兩宗陽性個案有沒有傳染性，梁子超說暫時沒有資料顯示他們有沒有抗體，需要進一步檢驗。對於檢測速度被指太慢，梁子超說大型檢測要實驗室不同環節融合緊扣，無法做到的話檢測量一定會比較慢，如果未來一兩日情況改善，包括增加人手，問題不大。但是最重要是採樣之後能夠在一日之內出報告，才能夠提高斬斷傳播鏈的功效。美國對11間外國公司實施制裁，指他們協助避過華府對伊朗的石油禁運，違反制裁令。財政部在聲明說，對6間分別設在伊朗、阿聯酋和中國的公司實施制裁，指這些公司協助伊朗運輸和銷售石化產品，並且支持一間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香港經紀公司。美方指控這間香港公司今年1月向伊朗國營石油公司轉帳相等於幾百萬美元的款項，支付伊朗石油和石化產品。其餘5間公司和3名行政人員因為從事和伊朗石油和石化工業有關的交易而被制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今次行動重申美國的承諾，拒絕向伊朗政權提供助長恐怖主義和其他破壞穩定活動所需的財政來源。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到訪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市，他說和被警員槍傷的黑人男子布萊克通過電話。拜登在一间教堂召开社区会议，他说布莱克已经离开医院深切治疗部，两人在电话交谈15分钟。拜登说布莱克谈到没有东西可以打败他，以及日后能不能够走得回，他不会放弃。拜登之前坐飞机抵达威斯康星州之后，在麦尔沃基机场和布莱克的家人私下会面。布莱克上个月被白人警员从背后连开七枪，导致下半身瘫痪，事件触发多日暴力示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0点，是跌406点，总成交金额19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2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2点，跌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3.25元，跌1.35元；腾讯控股515元，跌19元；阿里巴巴266元，跌18.2；小米集团22.55元，跌1.3；美团点评244.8，跌17.8。友邦保險78.65元，跌1.85元；港交所373.4，跌13.2；京東集團300.2，跌23元；藥明生物184.6，提跌8.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15，瑞士法郎0.91，加元1.312，人民幣6.84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8点，跌277点。港金现价报179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01美元，卖出193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 咁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比較擠塞，龍尾喺大欖上斜。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車龍喺學園街。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时迹 点点分析， 捷克的参议院议长他就访台。 刘瑞兆， 点解中国反应咁激烈呢？以前呢，捷克都算是东欧阵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啦，是被视为一个防线嚟嘅，好可能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㗎嘛。咁中国喺东欧个影响咪逐步逐步呢係会受影响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返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9月4日，普及检测发现六宗阳性，其中四宗属旧个案。 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四宗源头不明。 乐善堂首批校舍改建过渡房屋本月入伙。 美国制裁11家外国公司，指违反对伊朗石油禁运。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疫情之后多嘢都受影响㗎，原本喺7月举行嘅书展呢都因为疫情影响啦，之前都公布咗会延迟呢，就去到12月16号至到22号做嘅。咁我发觉寻日又讲啦，会喺展期之前一个月同埋喺开幕前一个礼拜呢，因应疫情嘅发展会做一个最后嘅评估，睇下系咪呢如期举行㗎。咁认为呢个新嘅展期呢 ,12 月中至尾呢个时候啦，都近圣诞节啦，市民应该有买嘢嘅意欲嘅，形容呢个最好嘅时间。咁佢哋讲啦，而家有超过140个嘅展商报名参展啊，咁不过使翻条数啊，较往年大概600间咧系少嘅。咁究竟书商个反应系点咧？咁啊，请翻个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发言人，亦都系次文化堂社长彭志明一齐倾下噶。早晨，彭志明。 系早晨啊，叶冠霖。 系啊，你哋会唔会谂住都参加翻十二个书展啊？你都见大家反应点啊？ 我哋都大部分嘅参展商咧都预期咧都希望咧可以咧再参加翻嘅，同埋都几多人都想做嘅，因为我哋其实喺七月嘅时候去取消咗啦，咁我哋都一切就水噶啦，已经全部咧准备晒，只不过系冇一个平台俾我哋去即系摆卖嘅啫，咁所以如果去12月搞翻咧，我哋都系想做嘅，因为我哋已经做晒功夫咧，如果系冇得再輸展咧，其實對呢個業界嚟講咧，都好打擊好大嘅，因為佢哋已經係付出咗啦，甚至乎上次佢因為冇做咧，我哋損失都好多。希望都有翻個書展，然後幫補個業界咯。 嗯，嗱，而家佢都唔知疫情啱，所以佢就話展前一個月同一個星期都做多次評估嘅。你又點睇呢個安排咧？ 其實啊，應該嘅，一早應該上次都應該唔好咁問啦。因為上次咧就其實係書展前一日，我哋其實就大家都已經係搬緊啲嘢去，然後佢先嗌取消咧，就令到大家好瀨氣嘅。咁但佢依家雖然佢話係一個月 评审，即是个审视，同埋最后一个礼拜先最后嗰、那个评估，都好过，其实好过冇嘅啫。因为大家都知道嗰、那个冬季咧就一定系有个冬季流感嘅，呢、這个系每年都发生嘅。咁依家嗰个新冠状病毒嗰、那个防御系点样咧？大家都估计唔到嘅，同埋仲有好多专家都话可能会有第四波，呢、這个都系我哋参展商咧一个最大嘅担忧吓。咁啊，变相咧我哋都今次呢、這個十二月呢、這個冬季呢個書展呢，我哋都有兩難嘅嚇。咁、我哋唔參加，正話我講咗啦，我哋已經係積壓咗好多做曬好多籌備功夫，或者積壓咗好多貨喺度噶啦，或者我哋已經準備好曬。咁如果唔參加咧，我哋又嗰個冇咗一屆啊，即係直頭係冇咗一屆嗰個書展，對我哋嗰個經濟啊，或者我哋嘅發展都有問題嚇。咁、如果參加，就有好慘嘅，都要一個好大嘅冒險，甚至乎係都一個搏，即係又唔好叫賭博啦，其實都有個搏嘅成分，希望佢冇事發生，咁等我哋可以係順利舉行。如果佢有事，有事咧，就除咗即係佢話一個禮拜前係最後決定啊嘛，咁反而好似上次咁，係書展前係幾日前咧，係一個大爆發。上次七月啊，咁就係因為嗰個政府佢哋嗰把關不力啦，可以咁講，佢哋係放咗好多人入嚟啦，咁咁、然後先突然有事嘅，咁我哋都係控制唔到，咁依家就話佢一個禮拜前個決定，咁如果一個禮拜去十二月九號決定啦，咁如果十二月十六號之前，譬如話十二月十二號突然有一個大爆發，咁即係大家唔想啊，當然，但好，咁就我哋都唔知點算啦，甚至乎嗰個貿易發展局，我諗佢哋都應該要有個最後嘅準備，要話翻俾我聽嗰個指引係點樣解決嗰件事咯。 OK， 不過彭志明頭先都提到，其實好多書商都好期待再有一次書展啦，你都會參與啦。咁、但係睇翻個數字咧，就話往年有成600間啦，咁暫時佢哋就話104間書展報名啫，會唔會冷清啊？驚到時冇個咁嘅氣氛咧？ 其實一定冷清㗎啦，我哋預計咗嘅。除咗係參展商一定會少咗之外咧，咁其實個就算去舉辦到咧，因為佢一定有佢哋已經講咗嘅，有人流管制㗎嘛。依家大家你知啦，就所以就係如果呢幾個月裡面未解決到嗰、那個冠狀病毒嗰個疫情咧，咁一定有人流管制，同埋咧。又唔係放假，即係大家知啦。我哋七月書展咧，就暑假咧就會好啲啊，親子活動啊，全家一齊去啊。咁如果依家佢唔係放假，跟住然後大家又會如果有病毒啊，大家少啲去啦。咁變咗幾樣嘢加加埋埋之後咧，都係有一個打擊嘅。仲有一樣咧，就大家都冇留意嘅，就係話起三個月之後咧，我哋好相信依家嗰個經濟消費力咧，一定係會弱咗嘅。因為依家都大家已經係有啲冇開工，或者大家嗰個經有好多鋪頭有問題，諸如此類。咁我哋相信咧，去到十二月嘅時候咧，嗰、那個消費力會弱咗。咁如果人流少咗，我哋相信人流咧就會起碼同往年嗰個書展比咧，會起碼會有少三四成嘅。咁然後嗰、那個加埋個消費力又弱啊，正話我所講幾個問題啦，那個人流嘅管制又唔係暑假，又有病毒咧。咁好相信今年嗰個書展咧，我哋就會做到以往嘅一半生意，我哋已經係滿意嘅啦。 另外咧就係、往時書展啦，你有啲作者都會專登揀呢個時候出書啊。咁之前你都部署好曬啦。咁而家嗰啲點啊？上次積落嗰啲係有啲喺其他渠道放咗啊，定係都會有啲？如果即係十二月有書展啦，都可以配合翻新嘅展期去做定點嘅？ 你都講咗兩樣啦，一個咧就係、積壓咗喺度啦，有啲即係唔係好好賣嗰啲，或者係唔係好 highlight 嗰啲咧，咁都已經擺咗喺度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有機會嘅，去到書依家都有書店嘅、去到書即係已經拎咗去書店嘅。如果去書店嗰啲咁都我哋唔會再做新書嘅，講真嗰、那個即係得翻兩三個月啦，因為通常一個書展咧，我哋都要咧成起碼半年時間以上咧走去做籌備嘅。咁所以話，就算今次呢個書展咧，我哋都會攞翻起暑假嗰啲新書咧，都會推出嘅啫。甚至乎可能只係做多兩三本新書咪算啦。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大家都冇留意咧， 一個書展咧嘅參展商咧就唔一定係書嘅，即係大家清楚啲。原來你呢個書展咧嗰個參展商咧會有啲係精品啊，即係個精品嘅意思係啲文具啊，或者有啲即係有啲係書包啊嗰類啊，或者有啲 plan 啊，即係話俾人哋喺暑假裏面有啲活動啊，嗰啲計劃啊咁去賣嘅。咁如果呢個過咗呢、這個七月之後咧，咁嗰啲 plan 就冇曬啦。但最慘咧就係啲精品，譬如話啲書包咁先算啦，嚇、啊，咁會積壓住。依家咧啲人咧去都要揾個倉去擺住啦。咁、所以如果冇呢個十二月嘅書展咧，就大家都仲要喺度捱咧，都冇理由等到出年噶。咁啊擺一年咧，嗰啲倉租都好勁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呢個書展咧，佢哋即係有十二月呢個書展咧，咁啊希望咧呢一批精品啊，或者呢啲唔係書類嘅參展商咧，佢哋都有個渠道咧去賣佢哋嗰啲產品咯。 嗯 ，OK， 咁多謝彭志明先，多謝你講到即係書商嘅睇法俾你聽嚇。彭志明咧就係市民化堂嘅社長啦，亦都係2020香港書展關注組嘅發言人啊。呢、這個時候都聽一分鐘閱讀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由李开复所著的 AI 新世界这一本书描绘了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秩序，对未来社会的冲击以及应对策略。 李开复长期从事人工智能领域，曾经在苹果、微软、谷歌等多家顶尖科技公司担任全球副总裁和中华区总裁等职务，其后创办了创新工厂，领衔中国的创业投资。人工智能已经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本书认为人工智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改变商业，作者亦都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凭借它纵向整合产生的资料、人工智能工程师的庞大数据和政府的扶持政策环境超越美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上对于它的前景亦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可以改善生活、改变世界，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它视为人类的威胁。主要的担忧是由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人工智能会危及工作。但是李开复就认为人类和人工智能可以和谐相处。2013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面对死亡他意识到自己在事业上的巨大努力已经毫无意义，高效能工作只会让他更加似一台机器，真正令生命有意义的是他和家人朋友的共处。 人工智能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将很多人类不想做的机械任务交还给演算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专注于生活之中更人性化的方面，相互交流，成为社区的一部分，令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AI 新世界，作者李开复，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都讲咗多咧，同疫情有关嘅消息啦。呢、這个时候又不如讲下咧，有关一啲道路安全、铁路安全嘅事件先。今次咧就讲到关乎轻铁嘅，咁因为轻铁有一架610嘅单卡列车咧，喺上个礼拜六咧就驶入去兆康站月台期间咧，就话个车尾嗰度咧有车辘经过一个倒岔位置嘅时候出轨，咁事件中系冇人受伤嘅，不过都关注到啦。咁如果有出轨，听落去都惊会唔会影响到安全咧？咁啊见到香港01啦，就接落消息咧就话。港鐵因為這件事就決定全面審視輕鐵網絡全部的道岔，並且說要考慮提高安全標準，亦都說港鐵就向前線發出告示，就是由9月2日開始就全線的輕鐵駕駛時速要由15公里減到10公里。具體情況是怎樣呢？請位嘉賓一起談談，請來有屯門區議會主席，都是來自兆康選區的議員陳樹英一起談談。早晨陳樹英。 早晨葉冠霖，你好。 你掌握會不會多些消息有關那次意外出軌的意外，你聽到是怎樣？ 其實當其時呢，我們都即刻即有網上直播的。今次的意外呢就第一就很慶幸啦，即是沒有傷亡啦。第二呢就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呢，就是它是後轆出軌。很多時候我們看鐵路出軌啦，很多時候就是前轆出軌，就很少呢就是後轆出軌的。咁我覺得呢一個嘅即係情況呢，我相信啊，即係 就變咗係嗰個路軌啊嘅問題咧，係佔大多數。因為如果係你係前碌出軌，你都仲有可能話啊人為，佢人為失誤，佢唔知點樣睇錯位啊咁樣，即係去咗突，即係入唔到線。咁但係如果佢前面冇事，後面出事咧，咁咧一個可能就係佢前碌過咗之後，嗰、那個路軌少少自己移咗位，搞到個後碌咧係入唔到軌。咁故此咧，輕鐵話即係而家要全面檢視啦，嗰啲岔路啊，即係我哋叫校剪位啊，即係問題，同埋咧係去進行維修咧。咁我相信都係即係佢哋都睇得清楚呢件事個特點咯。 咁而家喺呢段期間唔係減到好慢啊啲車？ 係好嘅，係減到好慢。其實即係屯門嘅啲街坊咧，都真係好苦惱，因為本身佢都已經係覺得，唉，坐輕鐵好似坐電車咁樣，已經本身就係好慢㗎啦。佢跟住條路軌行，而家咧仲會因為呢一啲維修啊嚇嘅問題咧，而每逢經過啲分叉位咧，都好小心翼翼啊咁樣嚇、啊，即係特別減慢個即係時速。尤其是因為咧，兆康係一個即係中轉站嚟嘅，幾乎係輕鐵嘅中轉站。佢本身咧就有六個月台嘅，咁嗰啲車咧有陣時呢列車又要即係左轉入去，有陣時又要右轉出翻嚟咁樣。咁嗰啲車咧就成日都要喺分叉位前邊咧，好慢咁樣前行。咁變咗等車啊嘅時間都會係耐咗啲，同埋有陣時啊啲輕鐵就會要喺後面排隊入站咯。 咁你見到慢成點樣嘅？即係會唔會即係成程車耐咗好多咁嘅？ 基本上你淨係睇入閘嗰下就唔會話好慢嘅，即係佢唔係話真係全程佢都減速。佢係真係遇到岔位，我哋見到嘅咧就係、是、遇到岔位兼要入閘啦，因為我哋係響係兆康嘛，兆康周圍都係岔位嚟嗰啲路軌。佢三角形㗎嘛，咁啊，所以我哋見到嗰啲狀況呢，就係佢既遇到岔位又要入站，或者啱啱出站嘅時候要過岔位，咁佢喺嗰啲時間呢，佢本身都唔係好快㗎啦，因為佢、啊、為咗入站啊嘅時候佢都唔會減慢車速，但係而家就變咗係特別慢囉。咁、所以輕鐵即係港鐵嗰邊佢話啊約莫都係延五分鐘到，咁呢個都係即係合乎市況嘅，因為佢唔係真係全速都減嘅，佢唔係全程減，佢係遇到呢啲岔位先減，特別減嘅啫。 頭先你話係咪有時都要等車嘅嘛？即係車排隊嘅嘛？會搞到有冇？ 會啊！而家特別多咧、就是，就係即係佢往元朗個方向咧，因為佢當其時出事嗰架610咧，都係入緊站往元朗方向㗎嘛，咁嗰度成幾條路線㗎嘛，除咗610之外仲有615啊614啊同埋751啊咁樣㗎嘛，咁變咗如果佢比較多嘅時間會多過一部車就嚟埋站㗎，咁咪要喺後面排隊囉。 咁今次就安全措施啦，都要搵出個原因啦，咁再有頭先減速嗰啲安排啦，有冇話要減幾耐㗎呢個咁慢嘅情況維持幾耐呢？ 其實呢，如果好似港鐵而家講話係加強即係保安全嘅設施啦，而係去維修嘅話呢，就應該唔係好耐。但係呢，佢對外嘅口径就話單純為咗呢個出軌嘅事故呢，佢都仲要進行調查，佢就話做調查要做三個月。咁我哋呢就即係個即係諗下，就即係我而家都入咗份文件入去區議會嘅，即係下個禮拜即係會討論嘅。究竟呢度係兩件事呢還是係一件事？據我哋推想，佢嗰個岔位需要做維修，呢、這個都即係佢自己都承認咗㗎啦。咁但係咪即係話嗰件以外唔係淨係因為岔路嘅問題呢？我都有問過佢哋，嗰、那個你有冇驗過個後碌啊？個後碌有冇裂啊？即係會唔會係架車嘅事啊？咁樣佢哋都而家暫時唔敢講。 OK， 咁但係而家嗱就慢啦，都唔知道要慢幾耐啦。咁而家好彩啦，其實疫情都見到有啲緩和趨勢啦。咁就可能去到九月中啊、尾嘅時候啦，特別就慢慢陸續翻學啦。驚唔驚到時唔掂咧？即係大家好多好依賴輕鐵嗰啲個交通會點咧？ 我哋咧都不嬲咧，就喺度即系鼓吹咧，就系、要打破轻铁垄断噶啦。 嗯。 咁啊，最近有一啲好啲嘅即系发展啦，就系九巴咧，佢推出呢个双段分享双向分段收费，即系过往咧出去区外嗰啲巴士咧，一定系收区外嘅车费。 嗯。 咁佢而家咧呢啲区外嘅巴士咧，佢都可以收短途车费。如果是自己在譬如屯門兆康上車去市中心落車的呢，落車的時候可以拍八達通卡，在個站那裡拍八達，在那個站不是一架車，落了車之後在個站那裡有個八達通機給他拍卡。那呢就我們現在是非常希望呢這個計劃呢由一個即是先導的試驗計劃呢快點擴充成為一個恆常的即系即系标准计划，令到个条条路线都可以咁样。咁变咗好多同学咧，翻学咧就唔一定要逼轻铁啦，佢真系可以搭巴士啊。譬如我哋兆康咁，可以搭罗七 X 罗七 M 去景峰啊，去市中心啊嗰头。 嗯。 翻学就唔使去逼轻铁。咁但系佢呢一段咧，我哋而家都猛个劲去做快啲，希望佢能够快啲推出第二期。咁至於話你話遠水難救近火啦，都未必九月係做得切嘅時候咧，咁都要叫輕鐵咧係增加呢個接駁巴士服務啦。 嗯， 啊，佢唯有係用接駁巴士去疏導乘客咯。佢輕鐵咁慢，不嬲都係好麻煩。 嗯好。頭先你都提到咧，區議會都會跟進啦。而家個步驟點樣？諗住點做？ 我哋第一件事咧就係、希望佢可以即係盡快係交代到全部嘅原因。 嗯 吓、啊，即系最紧要就系，如果你净系路轨有事嘅，大家都安心啲，你快快脆脆做好个路轨。如果除咗路轨之外，仲有其他嘅问题嘅话咧，可能系嗰啲车嘅质素啊，嗰啲咁嘢咧，咁就比较严重啦。 嗯 吓、啊，即系可能同一批次嘅列车咧，都要再做一次嘅安全嘅检查啊、维修啊吓、等等咁样。咁佢要尽快系交代呢一件事啦。咁、第二咧，我哋都要问清楚佢，喂，你而家咁样若果到开学嘅时候，你有冇一个应变嘅措施系去疏导嗰啲即系乘客啊等等咁样咯、 会唔会开会讲呢件事咁你？ 会啊，我哋9月9号有个议程倾呢样。 有冇佢哋代表出席啊？ 照計嘅，佢哋就常設嘅。 嗯，我常設喺度。 係啊，即係呢一啲係因為係屬於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啦。 嗯。 咁佢哋係呢一個範疇嘅部門代表咧，就係常設嘅要列席嘅代表嚟嘅。 嗯。 尤其是如果有佢哋嘅議程，佢哋一定要有人嚟。 OK， 好啊，咁多谢晒陈树英议员先同你倾到度，多谢晒你啊，陈树英咧就系屯门区议会嘅主席啊。嗱，就呢件事咧，港铁都有个书面回复噶，就讲到轻铁工程人员由九月二号开始咧，陆续喺轻铁网络160多个嘅道岔之中，大概40多个主要位置咧，做一个加强维护工作，等轻铁车辆经过嘅时候咧，会更加畅顺噶。工程咧主要安排喺夜间飞行车时间进行，减低对乘客嘅影响。咁但有部分嘅工程咧仍然要喺日间度做噶。咁为咗审慎起见咧，轻铁车辆经过呢啲所有道岔嘅时候咧，车速会比正常咧慢速再减一啲添。咁个别轻铁嘅整体车程或者会增加不多于5分钟。咁但系整体而言咧，影响唔大嘅。咁轻铁车务控制中心会密切留意住车务嘅情况。如果有需要咧，會作出適當嘅車務調度，致力維持車輛嘅運作順暢嘅。咁另外亦都話咧，就呢件事咧，向受影響嘅乘客致歉嘅。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要去到下個星期一先再有千禧年代啦。再見。